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带来《爱在哪里》。有人说王力宏应该被划分在偶像的行列当中，但实际上如果你看他像一个劳动模范一样，十数年兢兢业业埋头于自己的创作，无论如何总不肯熄灭自己的光，还是令人感慨。因为很少能够见到外形如此偶像的歌手肯在音乐背后做这么多事情。也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偶像注定是流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似乎情感不算特别剧烈的歌手的声音来自于陈洁仪，她出现在港台明星制造业的高峰时间段，但是她却不是时尚泡沫，也没有风情万种，仅仅凭借自己的幽香和气质来征服听众的耳朵。接下来大派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一定算得上是一个中国好声音了，他是林志炫。 所有的朋友至今我全都没联络，因为我需要些时间抚平伤痛。幽暗的角落藏着最深沉的寂寞，藏着他的身影，每夜缠绕回不去， 感情已将你淹没，已让你迷失了自我，

张轻薄的月牙，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 毕晓调雨后只是校园民谣时代唯一被人记住的内地女歌手叶蓓，刚才这首歌也充满了清新的久远年代间的气质，和很多曾经走红的校园民谣一样，他们一学好唱，而且还带着一点伤感的煽情，再加上曲调整体偏温和，所以这样的歌似乎想不红都不行。至于高晓松、老狼还有叶蓓，注定是90年代为数不多的民谣死党。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老狼，这个声音里面略带沙哑和沧桑，又有一些孩子气的男人的声音，这是他后期的作品《晴朗》。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

相爱的关系不容易，不奢望能永远一起，所以我不论我们的未来能有多少公里，我为你让时间过去，以后的 这样唱歌的人一定拥有着非常温和的个性。蔡淳佳从出道的第一首《爱如潮水》的翻唱开始，就一直在和简单的吉他、钢琴或者是类似的旋律来打交道。刚才这首歌里有一点华尔兹的小调的感觉。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来听到香港歌坛的真正的实力级的人物陈奕迅，《不要说话》。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我以为你懂了，每当我看着你，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 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原谅我不会说话，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谎， 90年代中期，陈奕迅和内地歌手李泉共同来参加一个选秀节目，后来他们一个成为了内地著名的创作型的音乐人，而另外一个在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坚持之下，竟然也成为了所谓的张学友的接班人，应该算是香港歌坛现在的中流砥柱。10年前的陈奕迅应该没有想到他有今日的风光。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是早早就因为结婚生子退隐歌坛的彭羚。 难过是因为慢慢很久，是因为想了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过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不该现在羞了我，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到看透，不想多说，我怕眼泪撑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通却 说散你想很久了吧，我的认真败给黑色幽默。 眼倦了隔着一身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别说，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虽然说时势造英雄，而时代也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文化，但是这么多年来，关于学生偶像，我们永远能够想到的是阳光、爱情、朋友和孤独、青春的苦涩和欢乐、简单的色彩以及莫名的伤情，也许现在和过去并没有太多区别。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组合就是来自于90年代的学生偶像无印良品。这是无印良品的经典作品《想见你》，大牌主打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曲为你选择的是齐豫和齐秦的合作。齐豫有着世界上唯有的、独有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嗓音，有着执拗的、倔强的敬业精神，还有着哲学家一般的才气和超然。另外，他也有着女人的敏感和细腻，以及母亲的博爱和宽容，种种因素之下的声音令我们难忘。当然，他还有一个声音同样唯美的弟弟齐秦。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最后一首其实都是一样。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你在天空飞翔，我在地面游荡，看似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其实都是一样，其实都是一样，其实都是一样。 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